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86年11月29日，在中国西南的山城重庆，传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国的科学家们在重庆巫山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猿人遗址。这是东亚古人类发掘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而这个发现意味着中国最早的直立人不再是人们熟知的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而是新发现的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那么巫山猿人是从哪里发现的？它究竟是猿还是人？他们的生存年代又该如何界定呢？一时间，国际上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纷纷把关注和探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长江三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您讲述的就是有关巫山猿人的猿祖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重庆巫山发现200万年前猿人遗址的消息，在世界考古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刷新了科学家们关于亚洲古人类生存年代的时间表。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新的发现将动摇人类演化的理论。长江三峡位于长江的上游，地质学者们认为它雄奇秀美的地貌形成于大约50万年前，无数中外游客纷纷为它独具特色的风光所倾倒。在蜿蜒曲折的三峡腹地，重庆的万州有一个名叫盐井沟的小山村，因为村子边上曾经有几口含盐的水井而得名。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却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就被写入了西方经典的古生物学史册。那是一个关于美国人葛兰杰的故事。美国人葛兰杰是一位古生物学者。1921年，葛兰杰来到了三峡，每到一个地方必定光顾那些中药铺，寻找一种叫做龙骨的中药材。当他听说盐井沟盛产龙骨时，便马上翻山越岭找到了这个村子，雇佣了当地农民挖掘出大量的龙骨。他总是会拿起这些龙骨用舌头舔舔，然后说没错，是龙骨，他还沾舌头的。这些让这个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如此痴迷的龙骨究竟是什么呢？据专家介绍，一般来说，哺乳动物的骨骼在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石化作用后，钙质含量多，吸水性很强，与舌头接触易于粘着，而假化石和尚未石化的骨头则不具备这样的特性， 所以有经验的古生物学家往往会用他们的舌头舔一舔的方式来鉴别化石的真假。5年后，葛兰杰从岩井沟带走了大约上万斤的龙骨，他把这些龙骨辗转运到了美国，对这些化石标本进行了修复、鉴定和初步的研究，并于1953年由他人形成了最终的研究报告《中国四川石灰岩裂隙中更新式哺乳动物》，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今，在美国的纽约自然博物馆还陈列着葛兰杰当年从中国带走的龙骨标本。就在葛兰杰离开岩井沟的40多年后，在长江三峡，龙骨又一次成为了人们大规模搜寻的目标，而这一次的地点是在比岩井沟更加隐秘的群山深处，主角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个赤脚医生。这名医生名叫穆之富，他家住龙平村四社。穆之富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跟着乡医学采草药，成为了当地的赤脚医生。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正在山坡上采药的他，在一丛何首乌的旁边偶然捡到了一根骨头。他好奇地用舌头舔了舔，认出来这正是药铺当中卖的龙骨。于是他开始在原地进行挖掘，结果挖出来了3000多斤龙骨，拿到集市上以后，仅72斤牙齿就一次卖得了50多块钱。而那个时候四川的大部分地区的猪肉价格每斤不过5毛钱左右，大米每斤也不到2毛钱。山上的石头居然能卖钱，穆之富等人的丰厚收入很快引起了全村人的注意，村民们纷纷涌向村旁的山坡，男女老少不分昼夜地抢挖龙骨，一时间整个山坡上上下下都被人们翻了个遍。挖掘行动持续了1个多月，大量的龙骨被村民们从地底连土带泥地挖了出来，成担成担地搬进了一座四合院。洗净晾干后，数万斤的龙骨又统统被卖给了当地和附近湖北的供销社、中药铺。龙平村为什么有这么多数量的龙骨？它和美国人葛兰杰当初带走的龙骨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龙骨究竟是什么动物的骨骼化石？它们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呢？这一系列问题又把一些新的陌生人引进了长江三峡的大山深处。 1000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为今天的我们描绘出了远古人类的模糊面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远祖之谜。 1984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一群陌生人来到了龙平村。他们穿着整齐的劳动部工作服，肩背挎包，手拿地质锤，还有很多个都戴着眼镜。山里人一看就认定这是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是谁？到龙平村来干什么？原来这一行7人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领队名叫黄万波。194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的黄万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曾先后参与了陕西蓝田直立人、安徽和县直立人、重庆奉节智人、广西麒麟山智人、陕西长武智人等重大考古发现工作。正是在阅读了美国古生物学者葛兰杰关于三峡龙骨的科学论文之后，黄万波和他的同事们对这里大量出现的龙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地人的指点下，考古队来到了位于龙平村半山腰上一个被称为龙洞的古老洞穴。这个高大的龙洞是当地的一景，逢年过节都会有不少的乡客来这里游玩或烧香祈福。 关于龙洞的来历，当地有这样的传说，说是一个傍晚，在龙平村的上空忽然升起了一团火球，随着一声巨响，龙平西侧的石壁四分五裂，一条蛟龙钻出山洞，变成了白发老人，并顺着放牛娃手中的镰刀腾空而去。一生从事考古工作的黄万波曾钻过近2000多个溶洞，根据他的经验，像溶洞这样的地形地貌是有可能发现古人类遗迹的。那么这一次他和同伴们能够如愿以偿地找到他们想要的龙骨吗？幽深而传奇的溶洞并没有给黄万波和考古队带来喜出望外的收获，然而围在洞口看热闹的村民却引来了20年前发现龙骨的赤脚医生穆之富。在穆之富的带领下，黄万波和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当年村民们抢挖龙骨的一处山坡。当随处可见的灰白色骨渣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的时候，大家都被震住了，这不正是他们四处寻觅的龙骨吗？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绵延20余年、牵引各国考古专家和古人类学家、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正在一点一点地拉开序幕。龙骨坡，这个位于三峡腹地原本不知名的小山坡，也从此被写入了人类起源的历史。1985年2月，黄万波写了一篇题为《三峡地区可能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的文章，刊登在四川文物杂志上，引起了四川省文化厅及文博部门的高度重视。这一年的秋天的10月2号，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市自然博物馆、万县市博物馆和巫山县文物管理所正式组建了长江三峡考古队，来到了巫山县的龙平村，展开了对龙骨坡的第一期挖掘，队长就由黄万波担任。龙骨坡的山坡表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而就在山坡西面的一尊高高的岩崖上，竟然惟妙惟肖地显现出了一个猿人的头像。这尊酷似猿人面影的岩崖似乎在向考古队员们昭示着什么，在向他脚下穿行的人们诉说着些什么。10月4日，考古队进入了正式发掘的龙骨坡现场。队员们首先清理了现场，然后按照考古发掘模式，以2米乘以2米的面积把要发掘的区域划分为若干个探方，依照探方的编码进行发掘作业。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元祖探秘之旅。1985年10月13日，是一个天空湛蓝而晴朗的日子，现场参加发掘工作的民工们把一块块角砾劈开，在土块当中仔细寻找着化石的踪影，一切都按照发掘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公休的时候，考古队员就把民工们挑选出来的化石进行初步的鉴定和分类。突然，一颗比蚕豆稍大的牙齿引起了黄万波的注意，它粗看起来有些像猪的牙齿，但咀嚼面上的齿尖、脊纹和牙齿表面的生长线又与猪牙不同。从它的牙釉质和釉质表面来看，这颗牙齿应当属于灵长类动物。那么它会不会是巨猿的牙齿呢？经过大家仔细分辨确认，这正是一颗巨猿的牙齿。这个发现令在场的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巨猿是一种半直立的大型灵长类动物，在动物演化谱系上已经可以把它归属于人科了。 根据专家的推测，他的身高至少在1米8，体重重达200多公斤。他的生存年代几乎与人类是同时期的。1970年，考古学者在与龙骨坡仅一山之隔的湖北建始龙骨洞，发现了距今190万年前的巨猿化石和同时期的猿人化石。龙骨坡和龙骨洞相距并不远，地质的状况又十分接近。那么，湖北建始龙骨洞的惊人发现会在重庆的巫山龙骨坡再现吗？考古队员们兴奋地憧憬着。在那个酷似猿人头像的山崖下，在这个山区沉寂的夜晚，接二连三的惊喜令考古队员们难以平静。他们围坐在一起，研究着刚刚发现的一段下颌骨。从牙齿和牙床的形态特征看，它与北京猿人非常相近，人们判定它的主人应当是人类。而从牙面的磨蚀程度来看，这是一个老年女性的牙齿，它后来被命名为巫山老母。龙骨坡的这次考古发现具有重大的价值。一年以后，也就是1986年的10月，考古队再次走进龙骨坡，考古队员加上民工组成了一支将近30人的发掘队伍，发掘经费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黄万波在这一次也随队来到了他已经非常熟悉的龙骨坡。多年的考古生涯和多次重大考古发现的经历告诉他，考古工作既需要学者们的耐心和仔细发掘，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也有些撞大运的成分。考古队员杨兴龙就曾经开玩笑地说，黄万波参与过那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因为他的运气特别好。那么这一次好运又给黄万波和他的考古队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1986年10月24日，和一年前发现巫山老母一样，在午休后不久的下午1点半左右，青年民工龙文才在第7水平层E9探方上挖出了一块很小的化石，在摆弄了一阵之后，就把化石递给了重庆市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杨兴龙。好运果真再度降临了，杨兴龙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在收工的路上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顾玉敏。晚上，几位专家又一次围坐在一起，对刚刚发现的这颗牙齿进行学术讨论，初步确定这颗牙齿为人类的上门侧内齿，并且根据它的磨蚀程度和形态特征判定它是一颗少女的牙齿，科学家们将它命名为巫山少女。根据1985年10月所发现的下颌骨和1986年10月所发现的上内侧门齿两件人类化石，考古学者初步确认，他们应当属于一老一少两位女性猿人，并且暂且称他们为巫山猿人。在中国的不同区域，考古学家们曾经发现过多处早期的人类遗址。上个世纪的30年代，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现是当年震惊全世界的发现，当时的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人乃至东亚人最早的祖先了。然而，这些大名鼎鼎的考古学者们却未曾料到，在几十年之后，在长江流域的巫山龙骨坡又有了一个惊世大发现。随着蓝田猿人、元谋猿人、建始猿人、南京猿人以及和县猿人的不断发现，人们开始认识到，在中华大地上，人类的历史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古远得多。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就曾经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预言，我们现在称北京猿人为我们的老祖宗，但北京猿人的老祖宗又在哪里？我觉得根据湖北地区的情况来看，应该到长江三峡一带地方去找，将来很可能在这一带地方找到北京猿人的老祖宗。龙骨坡的考古发现似乎正在印证着裴文中的预言，但是巫山猿人的生活年代究竟是什么时候？仅仅凭借两颗牙齿化石就能证明他们是人类的祖先吗？科学家们又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判定的。 千百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为今天的我们描绘出了远古人类的模糊面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元祖之谜。 1986年11月29日，这一天，曾参与蓝田猿人、和县猿人等重大考古发现的考古学家黄万波，带着兴奋不已的心情，参加了一个在重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由黄万波担任队长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长江三峡科学考察队，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了他们的考察结果，在长江三峡的巫山龙骨坡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的古人类巫山猿人的化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全国数十家报刊、电台和电视台马上向海内外公布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消息很快在世界学术界和考古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但随即各种疑问也产生了：巫山猿人的生存年代是如何确定的？是否具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它究竟是猿还是人呢？科学的探索需要大胆的猜想，更需要严谨细致的求证。在考古学中，根据对化石出土的地层状况的分析，可以对化石做出相对年代的推测。然而，要证明巫山猿人的年代，仅仅靠着地层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获得科学的试验数据，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时间判断。1991年，中科院先后对巫山猿人出土地点的测年取样进行了孢粉分析、古地磁实验和氨基酸测定。测年结果很快发表在《巫山猿人遗址》一书中，这本书出版后马上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伊阿华大学古人类学者石汉就对中国科学院的测年结果表示了怀疑，认为这并不可靠。对于石汉的疑惑，黄曼波坦然地邀请石汉亲自去龙骨坡取样，带回美国进行测定。1992年4月，美国学者石汉走进了龙骨坡，从这里的第五水平层采集了小种大熊猫、乳齿象和巨羊等哺乳类动物化石样品，带回了美国。在大洋的彼岸，他们用更为先进的测年法测定出，这些处于第五水平层的化石年代已经超出了100万年，而巫山猿人的化石水平层在第八层，年代应当更为久远。1993年12月，石汉等人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的测定结果。1995年，石汉与中国考古学者联合撰写的论文《亚洲的早期人类及人工制品》在英国的权威考古类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提出，巫山猿人的年代比中国已报道的人类化石都早，在人类化石特征上与亚洲猿人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与东非人属中最早的人种相似。中外学者对龙骨坡堆积的地层的测年结果逐渐消除了人们对巫山猿人年代的疑虑，但是另外一个疑问依然存在，那就是他们究竟是猿还是人？由于巫山猿人化石材料稀少并且缺少头骨，所以他们的身份依然显得很神秘。中外考古学界不免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仅凭借一段下颌骨和三颗牙齿的化石，就能够证明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遗骨吗？看来，要解决巫山猿人是人还是猿的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寻找头盖骨，通过脑量的测定来分析；而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出土牙齿化石的地层中寻找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质工具。那么，在龙骨坡能找到头盖骨，或者是石器吗？